谢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节感怒感言。今集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在民间学院这个地方录，因为疫症当前真的不是太方便，照样都是有节目，照样要跟大家说有关研究，有关很多就是怎样面对现在的情况呢。上一节已经教了大家很多有关防疫的工作，譬如戴口罩啊，洗手啊，用手精搓手液啊，呢啲啊，咁啊各樣嘢我都明白，會係有啲原因嘅，咁啊睇下點可以做好啲啊。咁啊，今次咧就要講翻遠少少嘅劇，點解無端端會走個疫症出嚟㗎？嚇、啊，即係啲人，即係我都識有啲人好憤怒嚇、啊，就話搞錯，明知道野味有問題，仲食野味，我惹你老味啊咁樣嚇，咁、啊、就即係爆粗啦，係嘛？有冇搞錯？即係你明明是即係2003年嗰次，大家都已經大概知道。我唔知道，你一陣可以再問下，係咪？其實2003年知唔知究竟係咩嚟？即係嗰個，嗱，一陣間再答啊。咁另外就係、是、咁，今次又知唔知係咩咧？我成日都話覆鼠啊，咁啊果子狸啊，唔知乜乜乜乜咁。咁啊，另外就第二個嗱，即係第一節知唔知其實點嚟啦？第二咧就係、是、咁，其實點解嗰啲野味成日都好似都關野味事咧？嚇、啊，有咩？是不是有什麼科學上的原因和解釋的呢？是不是因為 天要懲罰中國人啊？即是大家知道有些所謂排外的，可能就會想起這些東西。我用一個科學的角度出發，究竟為什麼關野味事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今天又請到我們即係生物學家 Panda 同我哋一齊又繼續討論。咁啊，阿龍咧亦都係我哋食安研究組嘅重要成員。咁啊，其實今日呢個話題咧完咗之後，可能以後要再請大家上嚟繼續講食安啊，講好多科學嘢。咁啊，今日問咗個問題先 ，Panda 想幫你解答一下。 咁就疫症就不嬲就同動物離唔開嘅，就可以話係係離唔開，真係離唔開，因為。大部分的疫症咧都係同動物有關嘅。嗱，例如譬如話中世紀嘅黑死病啦，咁佢係鼠疫嚟噶嘛，其實係一個咁啊，即係係啦，動物都係關到鼠事啦。1918年嘅Spanish flu 咁樣啦，咁其實佢嘅所有嘅流感病毒其實都係由水鳥嗰度過嚟嘅，係啊，因為水鳥係。是 aquatic birds 啦，我哋叫做水鳥是，是流感病毒的天然寄主嚟嘅，就係、是、全部都是那邊跳過嚟嘅，全部都是咁樣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而家我哋嘅譬如 SARS 咁樣啦，咁我哋知道其實係SARS 之後做咗好多研究，就發現到原來蝙蝠係一個好主要嘅天然寄主嚟嘅，就係、是、一個確定咗噶啦，係啦，好基本上。中國大陸的蝙蝠是特別犀利的，係可以揾齊曬，基本上係揾齊曬咁多款嘅冠狀病毒嘅，可以，即係喺中國嘅蝙蝠可以揾齊曬咁多款嘅，即係齊章啊，佢係 係啦，齊章嘅，基本上中國係齊章嘅喺冠狀病毒上面係咁樣。咁所以所以根本係同動物係離唔開，而且事實上係大部分我哋嘅突發傳染病，咩突發傳染病就係突然間爆出嚟，唔知邊度嚟嘅 ，come from nowhere 嘅咁樣啦。通常都係動物跳過嚟嘅。咁點解咧？因為你如果係人嗰度不嬲惹開嘅，其實你不嬲都發現開㗎啦，係咪先？不嬲都會。不嬲都會咩噶啦，同埋喺當個病毒同人嗰個嘅喺不斷人度傳染嘅時候，慢慢會有種嘅共生嘅關係啦，可能有少少，就冇咁毒嘅，好多時候通常都會傾向於咁，但係就呢啲咧突然間跳過嚟就好毒啊，就會係因為我哋全人類根本完全冇見過呢樣嘢，咁就會好個反應會個免疫反應會好強，好多時候都係會咁樣啦，咁就會產生一種好強嘅炎症，即係肺炎啊嘛，產生種好強嘅炎症，其實就會咁樣啦。咁你話點解會野味咁樣啦？呢個唔係一個科學問題，呢個係一個社會問題。真心，因為其實野味佢要嗱，以我所知啦嚇，即係中國嘅野味係有養殖嘅，亦都係有黑市捉翻嚟嘅，成日都係有咁樣啦。有公開市場係呢個都係阿劍青講我先知嘅，都係咁樣啦。咁啊。是有個規管，我唔知，但係養殖一定係啦，我唔知啊，真係唔知，係啦，我真係唔知，一定有法律條文嘅，但係執行定點就唔知啦咁樣啦。咁 anyway 啦，咁問題就係話喺嗰個嘅，其實野味唔係一個特別嘅，其實你諗下嗰時禽流感啊，袁國勇教授佢好主張就話要人同雞要分隔，你唔可以街市唔可以買活雞，就因為佢唔想人同動物可以在一個地方嗰度接觸到，佢想斬斷呢、這個你人見唔到呢啲嘢就唔會跳到過嚟你嗰度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阿袁國勇教授嗰時候嗰個嘅理念，其實就係嗰個。咁野味其實同你唔需要將野味特別歸納，你當一種禽畜嘅動物都好啦，咁雞一樣嘅就係一個。咁所以其實一個社會問題點樣就是、因為。佢唔係特別，因為佢有啲咩，亦有啲科學原因啦。但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如果你管理得好嘅，其實係唔會咁容易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即係食野味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我覺得係。我覺得食 野味唔係最大的 問題。你同雞一樣啫嘛，其實係。問題係，即係係咯，你可以咁講。問題係你點樣去管理佢呢個問題啊？其實一個係啦，即係你如果問題係中國大陸，佢好多時候問題就係。你又有屠宰嘅，即係又有養殖嘅，又有賣翻嚟嘅，你又唔知道你養嗰啲飼養嘅時候，佢嗰個生物安全係造成個農場生物安全，即係 biosecurity 做得好唔好嘅。咁你又有而大陸嘅呢啲咁樣嘅野味市場咧，係集批發、零售同埋觀光於一身嘅喎，足地嚟嘅，其實係一個足係足地嚟嘅喎，佢哋個野味市場係有觀光嘅成分入面嘅係有咁。你咁高嘅一個咁流動性嘅時候，其實你好容易會產生就係跳過去咯，其實就係、是，所以一個管理問題嚟嘅就係一個。 哦，即係呢個論點我就真係即係都未正式聽過，即係大家好憎啲人就直食野味，即係嗰啲野味咁危險。但係原來從一個科學角度出發咧，就野唔野味都唔係最關鍵。即係凡係有動物，即係尤其是係人以外嘅動物咧，都有機會去係寄生咗好多對人體有害嘅病毒， 係特別多嘅，有啲特別多。咁邊啲特別多？係咯，邊只？嗱，野味呢類係會多啲嘅，的確係真心講係會多啲嘅。 邊種野味唔係種野味？ 即係譬如話你穿山甲嗰類咧，係會多啲嘅。譬如話沙士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我哋已經知道啦，沙士就係由蝙蝠跳落去穿山甲，再跳落去人嘅，其實係。因為睇翻個基因排序嘅話，你會睇到呢個咁嘅足跡嘅，就會睇到啲軌跡嘅，睇到呢、這、一個就係、是、人嘅沙士同埋穿山甲嗰時候喺穿山甲度揾到，即係嗰個爆發個市場入面嘅穿山甲揾到果子狸咪穿山甲果子狸揾到嘅冠狀病毒咧，嗰、那個嘅基因排序咧係爭十個核酸嘅就係爭，即係爭好少嘅，即係其實係人，因為果子狸跳過人嗰度，咁但係果子狸嗰個係邊度嚟？果子狸嗰就好近，好似嗰個蝙蝠。入面揾到嘅冠狀病毒，咁所以已經係蝙蝠跳過果子狸再跳去人，咁所以其實你呢一類果子狸係的確係易啲嘅，雞啊嗰啲都或豬啊嗰啲都冇咁多嘅，其實係都係。但問題如果你呢個果子狸，因為你養殖噶嘛，其實係你本身一開始嘅時候耳鳴正身乾淨嘅， 你個農場係乾淨嘅，即係譬如香港養雞，你香港養活雞，其實嗰個生嗰、那個要好好密封咁滯，你可以話嗰個農場基本上係，即係你外面嘅雀鳥係冇可能貼到入面嘅雀鳥嘅，冇可能噶。你做得咁靚嘅，係唔會有事嘅。當然你都要 given 個 market 係乾淨噶啦，即係你真係人哋即係日本足地同埋你嗰個武漢嗰個海鮮市場係一回事嚟噶嘛，其實係咁。如果咁樣樣係做到嘅，咁唔係一個問題咯。其實唔係一個咁係咁唔係一個問題咯，係啦。咁但係嗰個就係啦，嗰、那個就會係管理嘅問題咯。所以我會覺得係一個其實係 嗱。咁呢個其實都即係我講埋一句俾阿龍問下問題，即係我覺得似乎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當話野味係應該有個合法規管嘅，係嘛？即係其實。我想想即係頭先我聽落去似似係嗱，如果你夠膽好似香港養雞咁樣就去做野味，嗱未必唔可以嚇、啊，即係話你話啲果子狸就係、是、你又圈起佢嘅嚇，唔、啊、會同啲蝙蝠啊同啲穿山甲又撈埋嘅嚇，咁、啊、然後咧就好乾淨養你，咁啊養完之後攞去劏嘅過程裏邊又係唔會接觸到即係啲野外生物嘅嚇，咁 然後你就。由嗰、那個湯去到上菜中間嗰個過程都係做到安全嘅，嚇、啊、咁其實咧佢就唔係野唔野味嘅問題啦，就係佢係一個處理恰當嘅食物。咁要用呢個邏輯嚟講咧，其實我哋自己食開嘅雞、牛、鴨、豬呢啲其實都係一樣係咁處理啦，嚇、啊。如果用呢個講法就係、是、其實雞、牛、鴨、豬呢啲嘢咧都有機會出事。啊、不過因為我哋個處理嘅過程裏邊，因為已經有一個好成熟嘅機制去處理啦，啊咁所以啲雞即係我哋食開啲家禽啊、牲畜咁就冇乜問題。啊咁但係呢個最怪嘅就係野味啊嘛，我就貪佢嚿嘢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話喂，我而家即係果子嚟咧就養嘅咁樣嚇，咁啊又養好耐啦嚇，佢阿爸嗰阿爸嗰阿爸已經係養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其實都唔係野味咯，係嘛？佢好似已經變咗家禽咁啦嘛。其實佢哋就係 domestication 啦，呢個就係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有啲內在矛盾咯。即係我即係坦白講，我聽啲朋友同我講最近嘅事嚟，先重要係就話喂，我最近翻大陸，即係講緊個幾月前翻大陸去嗰啲官員啊，仲喺度喂有嘢益你，跟住坐架車去啲深山嗰度。係嘛？擺個明知啊，有問，因為其實大陸都規管啊嘛，係嘛？明知唔食得野味，咁特登車到你去武雷公咁遠，然後咧就哇一打開就咩都齊啦，有果子狸啊，有咩狸貓啊、穿山甲啊、蝙蝠啊、福竹鼠啊，即係你噏得出佢都有嘅咁樣，咁咪養曬喺度咁樣，咁即係嗱呢個就好奇怪啦，係嘛？即係你咁樣做法。即係嗰個生態本身係好差噶嘛，嚇、啊！即係嗱，我唔知道個問題應該點解決嗱。即係理論上啦，如果用一個科學嘅方法去處理咧，就係、是、哦，你咁中意食果子狸，咁我咪 domesticate 啲果子狸咯，嚇、啊！咁以後果子狸就同養豬一樣，嚇、啊、有個叫養豬場，隔離就有個果子狸場，嚇、啊、咁然後就做區隔嘅，嚇、啊、就唔會俾啲野生動物走入嚟搞你啲果子狸嘅咁樣，咁你就好安心食啦，係嘛？咁其實。嗱呢樣嘢咧，講真喺外國都有嘅，譬如黃鷹，其實喺歐洲嘅地方，即係都有食類似嘅生物。咁其實佢都係養殖啦，嚇、啊、咁然後亦都係中央屠宰啦，嚇咁啊，即係似乎呢個係咪一個走向？咁如果係咁講，就有啲搞笑。其實唔關中國人中意食野味事，或者可能關事，因為佢中意佢野咯，即係如果你唔中意佢野咧，咁其實可以照食嘅喎。即係你咁中意蝙蝠我唔知得唔得啊。即係講真，你話頭先講到話蝙蝠真係好毒啊。即係如果我養蝙蝠嚇，養啲毛菌蝙蝠咁又得唔得咧？咁樣答呢樣俾阿龍啊問埋先。 嗯，好。啊，不過其實呢個主要係想補充少少頭先阿 Panna 講到係話個，其實主要個社會問題啦。即係Daniel 講到係嗰個家化嗰個過程啊，咁而咧我想講翻，其實係即係中國點解好似老市場出現就成日爆都係爆中國咧？咁我覺得就有兩個可能性啦，即係一來咧就係本身我哋中國嘅飲食文化咧，就都係有比較用藥膳啊，即係我哋係慣咗係由係啦係啦，即係而同時間就有好多咩古法啊偏方啊，就話係同埋我哋本身其實中藥都有唔少係例如嗰啲阿膠啊。係啦，或者係即係其實而家中國人係食到全世界好多嘅係嗰啲瀕危絕種嘅都好慘噶嘛。 即所以就係、是、一來就係有藥膳呢個咁樣嘅文化背景啦，係啦，咁但係同時間更加難搞咧，就係、是、啲人有錢起上嚟，都唔知點樣去，即係我睇過啲文章就話其實大陸食嘢咩有種係炫富嘅文化，即係係啦係啦，即係唔就算係咪真係壯陽，係咪補到你都係其次，但係你喺我呢個地方，我請到你食你第二度冇得食嘅嘢咧，誒、咁我就有個卡士啦。係即係好似係呢種就變咗社會嘅背景，就令到野味咁盛行啊，而同時間咁多黑市啊，而更加大鑊嘅，我諗除咗話係你養殖環境呢、這個一來啦，咁二來其實就係尤其是見到武漢嗰個野味市場咧，哇！真係觸目驚心嘅，即係你唔咁多種唔同物種嘅嘢，咁樣用個籠困住，其實你比較咁惡劣嘅環境咧，俾人都病啦。係即係我成日諗起就係、是、好似你喺個 office 嗰度，你咁啱上面有個冷氣位。你點做 gym 都好易病嘅，係啊，即係而嗰個市場就好似即係一個不斷咁令到唔同嘅物種咁驚咁易病，又跳嚟跳去添，嗰啲菌就完全一個練蠱嘅一個嘅場所咯，完全係，係呢個想補充少少。 我呢個原來係即係我之前有冇聽過呢樣，即係原來即係某意義上講呢個野味市場反而加劇咗嗰個疫情嗰個問題，即係因為原本你唔你。即係 let's say 你真係要去深山打野味，咁你食一次就打一次咧，咁個野味唔會無端端自己撈嚟撈去嘛？點知你而家發明咗一樣嘢叫野味市場，咁個蝙蝠同個果子狸就住埋一齊啦。咁原本果子狸同蝙蝠未必冇乜咁多機會見面啊嘛，咁點知你而家擺埋一齊咧，佢就日日喺嗰度跳嚟跳去啊，嗰啲病毒就係嘛，咁啊跳下跳下就跳咗去人嗰度就出事啊嘛，啊咁所以即係 Panel 你嘅意思就係呢個係一個社會問題多過係一個即係人整出嚟嘅問題啦，可唔可以咁講？即係本來喺大自然界入面咧都冇咁嚴重嘅呢啲野味自己撈埋一齊嘅問題，點知你個人咧，即係你嗰啲人中意食野味又中意攞嚟炫富咧，就特登混埋曬嗰啲山即係奇珍山珍海味就混埋住埋一齊啊！本來都冇呢個動物園嘅，點知你喺度搞下搞下咁就越養越勁啲菌啊！咁即係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就係講真，蝙蝠食唔食得先？ 係而家唔勁。應該咁講，呢種嘅由一個物種傳過去另一種物種嘅情況咧，就算喺大自然都發生㗎啦，其實係會咁樣啦。咁不過的確，如果一種好管理得好差嘅野味市場，的確係加劇緊呢樣嘢發生嘅。其實即係譬如你諗下，你幾種唔同物種嘅野味擺埋一齊喺度，咁真係會好大機會，同埋佢搭埋一齊，咁你啲糞便咁跌曬落去下一層咁樣，咁呢個真係好容易會產生一種即係我哋叫做 cross 咗個 species barrier， 跳咗個物種嗰個壁壘係啊，跳咗呢樣嘢，其實真係會好容易發生，加劇咗、加快咗，其實的確係會咁樣啦。咁但係唔代表大自然唔會發生咯，呢個係天然嘅過程嚟，本身係一個係會發生嘅，即係佢話就算你話人我唔而家我冇野味市場，我就咁去獵野味咁樣啦，係咪話代表唔會有事咧？唔係咯，一定都係會有事咯，因為好似伊波拉咁樣啫嘛，即係伊波拉喺非洲成日中爆發，其中一個嘅就係因為佢哋冇足夠嘅肉食啊，嗰邊嘅人。咁為咗去食足夠肉食，佢就去森林入面獵猩猩又好，獵嗰啲獵嗰啲蝙蝠又好咁樣啦，去增加佢嘅蛋白質個吸收咁樣啦。咁佢都係獵嘅，佢都係。但係你見到伊波拉暫時都爆嘅，暫時都即係呢種都係會出現嘅啫。As long as 你只要一走入去同個大自然去咁樣去入去嘅時候，你接觸佢嘅時候，你咁樣去鏟入去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帶住啲咁嘅風險，一定係唔會避免得到嘅，一定係會有啲風險啊。咁蝙蝠係咪可以食咧？係啦。咁蝙蝠係咪可以食咧？即係好唔建議咯。因為其實啲科學研究係發現咧，其實蝙蝠咧係一種比較多嘅哺乳類動物會感染到嘅病毒嘅天然宿主嚟嘅。即係蝙蝠本身一個好多病毒嘅天然宿主嚟嘅，就係一個所以係同埋佢嗰個好佢個身體比較特別啊個免疫系統，咁令到佢似乎好適合做病毒嘅宿主咯。即係佢自己唔病，但係佢就帶到病毒周圍都係，同埋佢識飛嘅，因為佢同埋佢飛得都相對比較遠啊，就都即係哺乳類相對飛比較遠，所以佢可以將好多唔同嘅病毒都會接觸得到嘅，就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地方，亦都將好多嘅病毒帶到唔同嘅地方嘅，就係咁，所以佢係一個 一個練鼓嘅地方咯，佢話係一個。咁你係咪要冒一個咁嘅風險？即係你膽搏膽咯，其實係咁樣咯。同埋就算我唔食到，我淨整得好乾淨。其實你呢個製造食物的過程是一個很高風險的過程嚟嘅，即係你唔可以就話啊，我煮熟佢180度油炸或者220度焗佢咁樣，一定冇細菌啦，一定冇係唔會冇嘅，我相信都會冇嘅係。咁但係你食物處理過程當中係一個好高風險的過程嘅，就係一個你生嘅，即係你劏開佢，你放血，呢個係一個好高風險的過程嚟，係一個即係唔係就食嗰下，係你處理食物過程嗰都係好高風險嘅，就係一個。咁係咪真係要咁樣搏咧？即係有機會率問題咯。你可以搏，咁但係你搏完之後，即係你個後果係可以好嚴重咯。係啊。 咁啊，阿龍有冇？ 係啊，呢個少補充。嚇咁即係一來啦，就係我哋都有一位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試過搏，即係睇翻2017年嘅新聞咧，就係曾經民建聯啊何俊賢議員啦，咁佢就好似同其他立法會議員咧就去過白樓嘅地方。係啦，就真係有飲過蝙蝠湯。阿何議員咧仲話係好都幾清甜，係啊，咁就好彩，即係佢敗 chance 算佢好彩啦。咁呢個相信。咁但係頭先你講到係啊冇惹到翻人哋香港，或者冇提早爆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到話非洲當時係冇肉食，即係唔夠肉食嘅情況之下，就令到要去揾野味。咁呢個會唔會都好似可以有拉翻去中國？咁我哋而家係又經歷緊非洲豬瘟。咁令到我哋中國係嗰個豬肉係大減，會唔會呢個都令到啲人係轉為哇豬肉咁貴，咁我咪食其他嘢咯，咁就惹咗翻嚟，會唔會關事咧？呢個你覺得？ 關事。 呢個唔關事。 應該唔關事，我估，因為以我冇 verify 過嘅消息啦，有人同我講過話咧，野味係黑市嘅野味市場，中國第三大黑市啊，即係計毒品。賣淫之後，野味係第三大嘅黑市市場咯。野味即係有人嗱，我冇 verify 過，我亦都冇渠道去 verify。但係有人咁同我講嘅話，即係野味其實係中國第三係好大市場咯。野味其實係一個係啊。 哦，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就係話就算唔使有非洲豬瘟，都遲早出事噶啦。你已經咁大市場係 啦，你咁大市場，你即係本身個市經常做開嘅行為啦，已經係一個咁唔關非洲豬瘟事啦。講真就係啊。 哦，咁呢個都係幾麻煩，即係我諗相信呢個需要一個好大嘅文化同社會嘅工程，先可以改善到呢個狀況。因為即係我就咁聽，其實喂大佬，你啲大陸人就係中意食野味，然後又要仲要放咗入去炫富嘅呢個咁嘅脈絡嗰度，即係個文化背景嗰度，即係覺得我即係都係啦。我頭先都講話，我啲香港嘅朋友上大陸公幹又好咩都好，見到啲大政府官員，佢哋係話喂有好嘢益你。係嘛？即係佢呢個代表佢嘅財，代表佢地位，代表佢能力，即係有錢都買唔到，分分鐘即係嗰下咁，然後帶你去食嗰啲奇珍異獸，其實即係就係好危險啦，係嘛？即係我都有朋友，佢講嘅同你差唔多，佢話其實咧佢覺得食就冇事，因為都煮熟曬應該冇菌，但係佢驚咁個廚房嗰啲，咁你又湯又剩，咁嗰啲你有病毒噶嘛？你未煮得死之前，咁佢啲病毒就周圍養噶咯喎，係嘛？咁你都要揩下揩下總出事啦，嚇！咁所以如果係咁講話，即係野味呢樣嘢要處理，似乎係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即係似乎。即係如果我哋就咁聽咧，我就咁聽啦，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國家同埋衞生嘅安全隱患，甚至乎唔係國家添。即係你夠膽話如果你爆咗疫情，你自己控制得住，咁就即係所謂 endemic， 咁你自己搞啦，閂埋房門冇人理你啊嘛。但係原來唔係啊嘛，即係你而家即係全球化環境底下，你所有人都周圍去可以傳啲嘢出嚟。啊、你一個惹咗啲病，全世界就一齊中招啊！仲要加上你呢個政府係一個好唔透明嘅政府，係嘛？即係到今日我哋有即係眾說紛紜啦，但我就好有理由相信一定有疫情隱瞞嘅狀況，尤其是係即係最好笑就係話research paper 都出埋，即係一早知呢只病毒有幾毒，咁你喺邊度攞料嘅？你講啊，你解釋唔到啊嘛！即係12月原來已經可以出到 paper。咁你即係一早知呢隻病毒係咩料啦？咁點解你到一月先同大家講，或者十月尾先同大家講啊？其實咧，我哋都中咗招噃。咁即係你條數唔埋攣啊嘛。即係呢個就為之隱瞞啦。即係你啲學者已經知道原來有病毒出現，但係都冇通街講，係嘛？咁即係呢啲就係成個體制嘅問題，令到我哋覺得 喂，其實呢個國家真係一個好危險嘅。嘅即係一個定時計時炸彈，即係今次如果我哋好彩，即係 touch wood 可以安全冇事嚇、啊，社會回復正常。但係呢種體制你唔改變嚇、啊，你一路喺度食野味，一路喺度日日練鼓嗰啲蝙蝠啊、果子狸啊、穿山甲日日住埋一齊，然後喺度劏喺度剩，咁你遲早又爆一啲新嘅病毒出嚟。即係今次都唔知好唔好彩，就呢只嘢叫做 mortality rate 比較低啲。可能我哋即係卒之死一大堆人之後冇事，但係即係分分鐘你出一隻好勁嘅，你真係分分鐘死好多都得嘅，即係唔係話即係今次都叫冠狀病毒，我哋有個底咧，知道係飛沫啊定乜鬼啊。但係如果即係安全，即係我諗傳染病呢啲有啲似你頭先即係上一次同今次都有講啲機會率問題，你鬼知撞中只咩病毒咩？即係你隨時撞中只喂空氣傳染，加上潛伏期極長。一爆發死人咁，呢啲你就哇咁你 O 咗噶咯，到時你真係就亡國都有喎，可以即係你翻翻去以前即係中世紀嗰種黑死病嘅 level 都講唔埋噶嘛，即係冇理由用呢種方法咁去搏啦，係嘛？咁啊，最後有冇總結？但係俾下我哋嘅觀眾或者俾下各位朋友可以講下先。 我諗就三點啦，第一就係即係。勤洗手啦，呢個係勤洗真係勤洗手，勤洗手。口罩係要戴嘅，口罩係要。咁但係洗手係比口罩更加重要啦，呢個係咁樣啦。唔好周圍掂啦隻眼咁樣啦，即係唔好即係你唔好周圍捽隻眼咯，係啊，即係捽鼻啊咁嗰啲，即係真係唔好啦嗰啲咁樣。 係。我想飲水點解？我哋所有咁耐冇飲水。 我就啊係啊，呢個真係好緊要真係。唔好即係好輕易就即係除口罩，貪方便除口罩啊，飲水咁樣。因為其實就正如 N95嘅道理一樣，就係你除得唔好，其實係會增加你個風險嘅，就係即係諗下你啲嘢積曬喺度噶嘛，就係咁你除嗰下你如果唔想揩到啊或者養到啊咁，其實就會有機會吸翻落去，其實都會係咁，所以就即係你飲水其實不如真係除咗佢，即係正經除咗佢洗曬手咁你去飲啦咁樣啦。咁樣會好啲咯，其實係會咁樣啦。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係即係呢個係人同埋嗰個，即係我哋嗰個食物供應嗰個嘅關係啊。即係呢個係要再去處理嘅，呢個係要去。咁第三就係關於出 paper 啦，我見到好多人鬧梁卓偉出 paper 咁樣啦，其實係咁，但係我覺得又唔使咁，即係我覺得又唔係係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對於好多即係啲咁嘅突發傳染病嚟講，其實全世界係等緊呢啲喺第一線嘅學者去俾資料出嚟嘅，就係、是、而俾資料嘅方式就是出 paper 啦，就係要去你唔出 paper， 我哋係即係譬如我自己，我唔係真係上前線嗰班嘅，係咪先？我都係要睇 paper， 我都係要。但係如 paper 本身是一個溝通嘅渠道嘅，就係、是、一個即係當然即係你要話佢自己食人血饅頭咁樣，咁冇辦法，但係即係可能都有咁成分咁樣，但係我都唔講啦啲嘢。咁但係問題係呢個真係好重要，俾其他嘅醫生或者俾其他嘅公共衛生嘅官員去知道，去了解到，喂乜嘢呢個乜嘢，我要做啲咩防備咯？真係要好重要嘅渠道啊！呢個係一個即係唔係萬惡嘅呢樣嘢就。 咁我就有少少係食物方面啦，因為其實而家除咗話防疫之外，亦都係有搶糧嘅咁嘅風潮啦。咁呢一個而我見到嘅觀察咧，就係大家其實都係時候要慢慢即係將你飲食習慣咧，就轉為係即係多啲食菜，少啲食肉，多啲食豆嗰啲。因為咧唔單止係話豬瘟啦，之後今次呢一個令到大陸好多地方封城，就可能令到啲物流系統變曬啦。咁而仲有係非洲又有蝗蟲大爆發。之後澳洲又燒咗咁耐，即係你見到哇，即係咁多天災人禍，所以其實今年咧，即係除咗話病之外咧，其實我哋嚟緊嗰個食物嘅呢個層面咧，都會有好大問題。咁相信都講幾集嘅呢個，但係總之大家就係少啲食肉，多啲食菜咧，咁對個成個地球都會係個負擔少啲咧，至少就。 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最後非常之多謝阿龍咧預告就係、是、其實咧。即係講真，地球真係好唔安全啊！又翻唔到火星，咁可以點做呢？就係、是、諗好啲嘅方法，改善我哋嘅社會體制，改善我哋嘅習慣嚇。咁、啊、以後有啲咩玄機咧，有咩方法咧，繼續留意我哋感怒感言嘅節目。咁啊，將會有更多信息同大家分享。咁今集時間差唔多，最後再次多謝阿龍同埋 Panda。咁啊，同大家講聲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再見，拜拜。